许最高浓度上限。消委会建议政府考虑引入相关国际标准，让生产商跟随。泰国警方在早上驱散几千名通宵包围总理府的示威者，美联社的记者见到防暴警察进行清场行动，将部分示威者带上警车。警方说超过20人违反紧急法被捕，当中包括至少3名反政府抗争领袖。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升级，示威者通宵包围总理府，要求总理巴育下台，制定新宪法，并且改革君主立宪制。警方认为示威者已经不是和平抗议，而是持续违法。政府在清晨4点颁布紧急法，禁止5人或以上聚会。路透社报道，警方其后在半个钟内进行清场。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2点，跌374点，总成交金额1,0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4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4.5跌19蚊，阿里巴巴287.4跌10.2，美团点评267.2跌11.2。中国平安83.1升4毫，小米集团22.8跌4.5，比亚迪股份136.1升1.6，建设银行5.32系升2仙，吉利汽车16.78升4仙，中国人寿17.94跌2仙，盈富基金25.06系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7，瑞士法郎8.489，澳元5.506，加元5.893，新西兰元5.143，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7.3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7点，跌119点。港金现价报17,5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51美元，卖出1,89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慢线仍然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都系非常挤塞啦，龙尾排队威尔斯亲王医院。咁重复一次位置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咧系挤塞，龙尾排队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咧，都系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就是东隧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咁喺九龙啦。观塘绕道近住九仓电信广场对开咧，来回方向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想忘了世界的复杂，地下天涯的地下摸不到白云，听得见乌鸦，看看我是坏掉的皮囊，空气里都能嗅到一身伤疤，多残酷还是要活得有，我在乎还是没说一句话，为什么一样渴望别人渴望的那个模样，不慌也不头发洒在我的脸庞，如果被谁遗忘就被遗忘，咱们不用对自己 开始两个钟的 show 动音乐，先翻嚟嘅有 I 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名字叫做《画皮》，讲嘅就系你一路走来嘅时候，你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开始感觉到迷失，同埋觉得自己唔再漂亮嘅呢一首嘅作品。个感觉好似好消极咁样样，但系其实我想同你讲嘅就系、是、你忘记咗啫。但是我仲记得你是非常之美丽的。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亲友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请够睡。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 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如遗躯，陪着我在沟通，夜晚浸吻在低温的口里，如未能未能休息，我们唱着唱又唱，中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位，唱位，高贵的精致的在鸟去后半生的自己已疲累，失散的挣扎的追我知道夜了，自然想爱上谁，整个都市再光亦无需，所有伤痛在心仍沉醉，随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暗黑眼泪，陪着我在头 非常之喜爱的一首嘅作品。讲紧嗰种系一种爱嘅态度嚟嘅。换而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沟渠唱咏》，嗰种爱就系无论你觉得自己咁卑微都好，喺我眼中你都系无与伦比咁美丽嘅。就算你置身最黑暗嘅地方都好，我都会纵身跃下陪你一齐。 抱着吉他沿楼梯，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重力，前莫惧，谁高过位置各位越无稽，才攀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楼梯，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过？和上帝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和背脊一幕，烽烟怒说，天塌地裂，一起拉响这最后。折腰雾霾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断了，用一根线独竭力发挥尽长远，凭 三五首嘅作品，全部嗰一个编曲嘅张力都非常之有电影感。我哋有 No Way Boys 新嘅派台 single， 作品嘅名称叫做《最后的摇滚》，讲嘅都系一种大无畏嘅精神。跟住呢首歌都系一样嘅，都系一种向前跑啦，劈出一条血路嗰种大无畏嘅精神嘅。讲嗰种嘅劈出一条新嘅路就系讲披荆斩棘啫。我哋有 Per Se 新嘅派台 single， 今次就系以一个童话故事去做一个嘅比喻啦。讲你点样去到追寻自己嘅梦想。非常敬有 Serenity 新的这首的排台 single， 粉碎糖果屋。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 来便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要讲到挑战，在现在这个世代开一间唱片店，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来的。新冠中之前，我们有 DJ 新的这只派台 single， 作品名称就是讲这种的坚持。最后一间唱片铺， 听阿胶的声线多温润，高音清低音味有轻有重，新产品几天而不感动，这古董多优雅却少众，谁话爱和誓约同样要变通，无奈你无奈我还是有点用，花一生追逐梦漫这种凄美那个痛，总好过博世界施舍认同，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根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吸消失于去有数位里，捱下去捱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薄到未惧写新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根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同新加坡达成原则性协议，可推行双边航空旅游气泡。两地政府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敲定细节，他形容是重要起步。邱腾华话，参与旅游气泡的旅客需要接受两地互认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且呈阴性结果，必须使用特定航班往来。有关航班只会接载参与旅游气泡的旅客，不会接载其他旅客。相关旅客将会免除强制检疫措施，行程和往来的目的不受限制。他又说，有关安排可以按两地疫情发展增减、调整或者暂停。香港管弦乐团表示，卫生防护中心确认港乐一名乐师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现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发言人说，这名乐师最近没有外游，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参与两场音乐会，并在下半场演出。演出期间他没有直接接触任何公众人士，进入文化中心的时候有量体温，体温正常。发言人又说，港乐在表演期间已经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包括每位弦乐表演者都是使用个人普架，以及建议所有弦乐表演者戴口罩。至于所有木管和铜管吹奏乐器表演者之间亦都放置了塑胶屏障，所有屏障已经定期消毒。 消委会测试37款市面干香料样本，发现大约四分之一的样本含有黄曲霉毒素或者锗曲霉毒素 A。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就消委会转介七款检出黄曲霉毒素的样本，食安中心考虑到消委会所提供这次化验数据的误差限值颇大之后，确定全部符合法定标准。另外五款检出含有锗曲霉毒素 A 的样本，其中四款样本的水平都是低于欧盟标准，一款蒜料样本就没有相应的欧盟标准。食安中心说，所有样本在一般食用情况之下不会影响健康。根据中心进行的总膳食研究结果，市民从膳食中摄入霉菌毒素的分量属于低。由于香料的食用量远低于其他食物，中心认为香料中的霉菌毒素对市民健康影响不大。在台北，经济部表示，由于英商克雷达在台湾以淘宝台湾名义经营电商平台，认为内地电商阿里巴巴可操控克雷达，判定在台湾的淘宝属大陆资金，除了罚款之外，并且要求六个月内撤回投资或者改正。行政院表示，行政院长苏贞昌上任以来，始终严审中资透过转投资到台湾投资不允许的项目。淘宝台湾宣布决定在12月31号午夜结束营运，并且在今日开始暂停包括接受新订单在内的功能。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47点，跌521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4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0.5跌23元，阿里巴巴285.2跌12.2，美团点评265.2跌13.2，小米集团22.5跌7.5，中国平安82.55跌1.5，比亚迪股份134.4是跌1毫，建设银行5.26跌4仙，盈富基金24.92跌5毫，吉利汽车16.68跌6仙，中国人寿17.8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7，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7点，跌119点。港金现价报17,5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56美元，卖出1,9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较早前慢线有坏车仲未拖走，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的，现在龙尾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就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咧，就喺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入境事務學院的快線有壞車阻路，而家龍尾去到小欖。就喺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入境事務學院快線有壞車，車龍排到近小欖，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現場請來的嘉賓是 Edgar， Hi Hello 你好啊，我現在就身處 Edgar 的保姆車上面的是不是你是不是第一次這樣做訪問？我想 是啊，很 cozy 啊， 很 cozy 的，現在又黑車這樣是很精彩啊。喂，我手頭上就拎著你新出的這一張專輯叫 So Called Love Songs， 是啦、啊、喂，介紹一下先，其實是本身你做這些歌的時候有沒有這個主題去到貫穿？ 有的，其實這個 album 名是怎樣來的呢、嗯、就是我剛剛這一首新歌叫 So Called Love Song、 yeah. 裡面是其中一句歌詞來的，是、啊、為什麼叫 So Called Love Song 呢？因為這一隻碟裡面是全部講愛情的， 是， 但是呢我就覺得在這一隻碟裡面所有愛情的故事呢都囊括著很多你在一段關係裡面不敢講出來的一些東西、oh. 即是例如 是 Matt 啦、就講一個喪失理性、啊、在愛情裡面、See you next time 講 Let go、啊、放下要去祝福那個人、啊 即是在 Tonight 裡面是講個義無反顧愛在當下但是不 plan ahead the future 的一種愛情、啊 但是即是你在个人生里面未必是可以对 love song 的定义不是一定只是 romance、嗯、即是我觉得在 love 里面是其实很多 layers、嗯、即是 including 好像 everyday 里面讲那个 pain 那个轮回其实都是爱的一种来的嘛、嗯、所以其实我去 interpret love songs 其实是可以 different angle 去讲属于我的 love song， 所以这个是属于 Edgar 去看 love song 这个字 is called so called love song、 嗯、但是其实通常最触动到你那种的 love song 是哪一类型主题的 love song 先？ 其实我觉得最触动到我呢就是没什么去计算，没什么去写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出来、 yeah. okay. 我最喜欢的其中一首歌是近排做 live stream 的一个 show、yeah. 里面有唱的叫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即是你就是没办法去控制自己爱上一个人的嘛、因为我觉得最浪漫的那句歌词是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即是好純粹的愛情當中，咁其實我覺得 So Called Love Song 呢一隻 album 裏面嘅 last 一首歌，點解我都會叫 So Called Love Song 咧？因為我覺得喺呢一首歌裏面，其實佢講嗰個故事咧，係講喺嗰段關係裏面，你唔應該控制人，亦都唔應該俾人控制。即係如果你喺段關係裏面 俾一個人去主導得太多嘅時候，你就算跟隨佢嘅愛情，你會慢慢冇咗自己嘅。所以其實呢首歌係講 self love 嘅。係。咁呢一首作品亦都係我人生裏面第二首寫嘅歌嚟嘅，即係十幾年前嘅作品嚟嘅。我拎住呢首 demo 去見書文嘅嗰次。 但係點解等咗咁耐，係突然間醒起，咦有呢首歌嘅喎？定係一路真係鋪排鋪排鋪排嘅其實？ 其实呢首歌是我一路不想做字的、oh, okay. 啊、反而书文很想去做，因为他觉得这一首歌的 format 呢、或者是 melody 里面的 rhythm 的走位很 不像任何的歌在现在街上的、yeah. 他觉得是很 represent 到我的一首歌，但我就成日都会觉得这一首歌好像很重少女感咁啊，因为我十几年前写的一首歌嚟噶嘛，咁同埋我写个 hook line 系 Baby Come Back to Me， 咁就讲嗰个女仔等紧个男仔电话嘅嗰阵时个 demo 写，跟住我就唉，我可能即系唱唔翻嗰一种感觉出嚟，即系你话我而家等紧人哋电话，可能系即系 work phone 咁样，你未必系等紧个男仔电话，咁所以我就同填词人陈永谦去讲啦，我话啊，可唔可以将呢个 Baby Come Back to Me instead of 系讲紧去等紧一个男仔，可唔可以讲话喺段感情里边，其实有阵时你翻去自己内心，翻去自己嘅本质都好重要咯，所以变咗反而系讲 self love 嘅一首。 你我试过接吻，接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这 love song， 怎么我未觉被爱只剩冷汗，你觉得这叫 love song，时时问我 What's going on， 只得你编曲监制作曲填词， I don't love this song， Baby come back to me， 明明随着旋律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不可以 Now you see what I see， 弹词就为红极一时，你创作的爱是 阶段嘅 Edgar， 你先至发觉你领略到呢一种就系 愛情係其實自己嘅 proportion 都係好緊要嘅。 嗯，其實我覺得係當自己真係同自己相處嘅時間耐咗，唔再怕，以前可能好怕自己一個人嘅，細嗰啲嘅時候會覺得啊，好容易好。好似好 lonely 咁樣，但又要寫歌，又覺得啊，點解我成日淨係穿梭 studio 同屋企啊？即係你會覺得好 lonely 啊。咁但係 until a certain point 嘅時候，咦唔係喎，原來同自己相處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喎，去慢慢去了解自己唔同層面嘅時候，咁你會更加 comfortable， 咁亦都會覺得啊，其實喺一個 relationship 裏面，如果你唔怕去寂寞嘅時候，其實係能夠。俾到對方幸福更加多咯，係啊。 同埋因為咧，我覺得咧，呢首因為你嘅歌我不嬲都中意啦。咁同埋因為我成日覺得係，譬如你邀請一啲唔同嘅 arranger 去同你合作咧，我都覺得幾睇到你同舒文中間嗰個嘅美學嘅。因為其實每一次你都係邀請咗好多唔同嘅編曲人。你諗下今次呢張碟，So Called Love Song 就係阿 Tima 啦，跟住先前有 Sonic 三就係何炳啦，咁然之後就 Everyday 就係阿波多野魚界啦，跟住再數上去有一位西班牙籍嘅樂手啦，Johnny Yim 啦。咁樣但今次呢一首揀想同阿 Tima 合作，有冇特別原因係覺得佢個 vibe 係呢首歌㗎啦，定係點咧？ 其實 Tima 好早，我諗編小問題嘅時候已經編咗呢首歌㗎啦。係啊， 哇！呢首真係歷史悠久喎、 啊，即係一路唔肯唱嘅一首歌。其實訓詞我哋都九個月啦，得即係其實係好耐。即係真係咁啱係佢呢首歌出現嘅時間囉，係啊。Yeah. 但係喺呢張碟裏面，係啊，其實我哋係選咗好多唔同嘅一啲 arranger 去為每一首歌好似 tailor made 一件衫咁樣啦。咁亦都我覺得喺呢一張碟裏面，其實遇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阻滯， yeah. 但係又十分之圓滿。其實喺我個腦海裏面，我諗 95% is like done 㗎啦，已經 finish， 即係好 up。close to 我自己心里面想要有嘅嘢啦，同埋其实特别系今年咧，即系好多，因为今次真系攞住呢只 physical album 咧嘅时候咧，望住佢真系觉得哇，好有血有泪啊！当中 physical album 已经系好难出现嘅一样嘢啦，但系我觉得特别系而家今一年去推出呢一张碟，对我嚟讲系更加大意义咯，因为我觉得。啊！睇翻好多歌，其實可能拍咗歌之後先拍到個 MV， 或者拍 MV 嘅時候又遇到啲限聚令啊，或者係好多場地嘅問題拍唔到啊。Until 而家即係 So Called Love Song， 其實已經拍咗台， yeah. 已經 digital platform 都有，但係我都係啱啱先拍完個 MV，但係亦都好想好想即係幫呢一張碟做一個好完美嘅結束，即係我都係想貫徹每一首歌有佢嘅 story， 好似一個電影咁樣嘅嘢喺裏面啦。咁所以其實堅持去做呢一樣嘢，咁亦都好多好朋友幫助我去完成啦。咁大家每一次完成一個 MV 嘅時候，都覺得哇，真係好開心，可以真係做到。所以其實呢張碟要多謝嘅人太多太多，絕對唔係淨係我自己一個人啦。咁同埋我覺得喺呢十首歌裏面，其實舒文度過咗好多無限個通宵，每一首歌都咁，所以非常都好感動嘅講呢啲位，但係好多謝佢嘅。 佢好似係一個喺台上得獎嘅感言， 要講曬佢，要講曬。 喂，本身呢啲本身係喺紅館嘅舞台上面講嘅，都會係。但其實真係開唔到 show 嗰陣時候，有冇心理上面自己都要調適一下啊？咁始終係因為發生咗係有疫情啊，諸如此類咁樣，所以先導致嗰個機會可能要延遲啊咁樣。 會有覺得可惜嘅，其實啱啱做依個一個網上平台嘅一個 live stream 嘅 show 啦，咁嗰陣時亦都。見翻好多我 suppose 係喺紅館裏面出現嘅人物啦，咁、一見到佢哋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啊，真係就算唔係話我個紅館 show 咯，佢哋原來已經九個月冇開工啦，咁我就覺得哦、其實大家都真係一個度過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難關啦、但係我自己相信我係一路做好多唔同嘅音樂，更加要做音樂呢一樣嘢咯，因為。即係曾幾何時，自己都因為音樂去令到自己嘅心情好好多，喺一啲 downhill 嘅時間。咁、我覺得而家做一個 singer songwriter 亦都，即係我覺得做到音樂，人哋 publish 你嘅歌已經係一件比較難嘅事啦。而家，但係能夠做到一啲嘢係 for 人哋聽嘅，可能人哋喺屋企到聽到你嘅音樂，可能 希望佢哋嘅心情会好啲啊。咁、嗯、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喺而家呢一刻嚟讲，系比我开一个红馆 show 更加重要咯。因为如果大家嚟睇我红馆 show 嘅时候，我希望系一个已经完结咗呢个疫情啦，大家一个健康嘅状态啦，开心嘅状态，能够 enjoy music 嘅状态嚟睇呢一个 show 咯。咁我亦都会为咗呢个 show 继续准备咯。 来我电拍片夜马路，披肩站机都拥抱。 譬如你都提到每一首歌你都希望有一个嘅 story， 可能 visual 你点样去配合啦。咁但係 throughout 呢一张碟入面咁多首嘅歌，有冇你嘅 fans 或者你嘅乐迷可能係啊佢反而同你讲咗 Edgar 你呢首歌令我諗起某一啲嘅 story 啊，诸如此类咁样。 有啊，其实收到好多啊，即係收到有啲人结婚会唱 tonight 啦，收到有啲人反而喜欢 everyday 呢首歌，虽然系讲 pain 嘅，但系深刻好似陪伴到佢哋一啲日子啊，一啲 let go。咁see you next time 亦都系啦，有啲离咗婚嘅人收到佢哋嘅 message 啦，佢话哦，希望嗰阵时原来有一个 courage 啊，或者听到一首咁样嘅歌，有一个 courage 做呢个 decision。即系你会觉得其实都几好啊！即系做音乐有一个咁样嘅力量喺里边。咁其实就算我话so called love song， 其实嚟紧呢个 MV 亦都系讲讲 social media 咁。讲technology social media 影响我哋嘅思维啊，好多啊，可能嚟紧 even 喺爱情方面都会有所影响，即是可能你会睇到一啲 social media 上面 post 出嚟嘅嘢，你就以为爱情系要咁样行嘅。咁所以其实 So Called Love Song 里面讲个男仔呢，编曲即系监制作曲填词都系佢就系写咗一首 Love Song， 呢一首 Love Song 就系要求个女仔跟住呢个 Love Song 去行嘅。所以 that's why 点解我话 come back to me， 因为要 self love， 因为嗰个女仔好想翻去自己个内心啊，真系爱情嘅纯粹。不是说跟着一条 formula 行，所以其实今次那个MV 导演找了 Tapman 去做啦，去导啦，咁佢就諗咗呢个嘅 story。其实我自己几认同，即係我觉得social media 其实某程度上影响过我哋嘅生活好多，真係好大好大，而係好似深深得你已经冇辦法去 live without 嘅一样嘢囉，对好多人嚟讲。咁所以我觉得可能真係喺爱情方面感情方面都会有影响㗎嘛。咁喺呢个 MV 里面就咁样拍出嚟，咁我觉得佢几得意嘅一个角度囉。 同埋因为其实你唔算係一个极度喺 social media 上非常之 active嘅人嚟嘅，系咪其实都会想刻意叫做系留翻少少嘅空间去做保持翻个距离咁样嘅咧？都 系啊，其实我自己又好呢一样嘢，我其实一路都喺度揾紧个 balance 位究竟喺边度咧？即系一我系好希望同我嘅歌迷能够有联系啦 ，social media 系最 direct 嘅一个方法啦，亦都我觉得系唯一而家一个渠道系见同到我啲歌迷。去一個 communicate 嘅嘢啦，嘅 tours， 但係好多時候我亦都覺得social media 其實某程度上真係會影響到我創作咯，即係冇嘅話係假咯。我覺得係當我去寫緊一首歌，好多時候個狀態就係寫緊一首歌嗰個感覺好足啦，但係有陣時覺得 take a break 攞一look 睇一睇其他嘢之後咧，嗰個感覺冇咗喎。 啊，係啊。 係啊，真係㗎，真係㗎。跟住咁，我再翻去嗰首歌嘅時候咧，又好似又要再 focus 個精神 ，focus 翻落去，揾翻個 feeling 先，揾翻個 feeling 先。咁所以其實自己都而家開始真係認真去寫一啲歌嘅時候，我都盡量唔去撳電話啦，即係寧願幾日冇鋪嘢，同埋我覺得。因為我覺得 social media 就是一樣我有嘢想講的時候、我才會運用的 tour， 所以其實如果冇乜嘢想講咧，其實對我嚟講係好難玩的呢樣嘢，我唔知鋪乜嘢好，成日都要諗 caption， right？ 咁所以我覺得啊、我有一刻直情會發覺啊，點解我花時間在 social media 仲多過我的創作呢，咁呢個問題在自己個心裏邊糾結咗好耐，所以我就。当我创作的时候，我就决定即系摆低啲电话咁样。 餐厅玻璃倒影，见你又抱紧，人有爱应该死的信任，向我慰问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样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 工序获准以2000元签保，守行为12个月。案情指游行期间有超过200名示威者包围一架警车，一名警员用警棍防卫，在追截示威者的时候，任职清洁工的被告出现，并且是争夺警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远东城市海参崴海关接获一个来自香港的邮包，辐射含量超标26倍。据报引述海参崴海关消息表示，工作人员在国际邮件交流区进行辐射背景检查的时候，发现一个来自香港载有气罐装置的邮包，辐射含量超标26倍。俄罗斯海关已经禁止有关的邮包入境，并且转交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处理。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天气稍凉。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82点，跌484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4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3蚊，跌20.5；阿里巴巴284.6，跌13蚊；美团点评265蚊，跌13.4。小米集团22.45跌8毫，中国平安82.65系跌5仙，比亚迪股份134蚊跌5毫，建设银行5.26系跌4仙，盈富基金24.9跌5毫2，吉利汽车16.72跌2仙，港交所362蚊跌1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73，瑞士法郎8.479，澳元5.503，加元5.886，新西兰元5.14，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7.3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7点，跌119点。港金现价报17,56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26美元，卖出1,90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汀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开始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在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我代销上日，现在龙尾去到近小榄，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快线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了，现在龙尾都去到近小榄。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慢线的坏车亦都是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空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骏景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卫生署就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啲做伸展运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Radio 2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调就嚟，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DHK。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 listening。速动音乐。 好啦，咁啊嚟到四点钟之后嘅 show 度有冇咧？咁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嘉宾嘅，系啦，咁啊佢系 Ega 啦，咁啊讲紧你一种嘅新嘅专辑叫做 So God Love Song 啦。喂，但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自己都有提到，你觉得啊，好似有一个阶段嘅你自己，好似花喺 social media 嘅时间仲可能多过写歌。你讲紧嗰个系边一个嘅时期嘅 Ega 咧？其实 呢一 呢一個嘅諗法係我好後期先發覺嘅，即係我係 almost like 好似去完澳洲即翻嚟拍 Mad 呢一首歌。嗰陣時我就發覺我要即係 let go 少少 of social media， 因為去澳洲嗰段時間又唔出得街啦，嗰度又限聚令啦，咁啊淨係可以買車嘅 way 翻屋企啦。咁嗰一段時間，同埋我好記得有一日，我就係、是、即係原本我去開紅館嗰個日子、yeah. 我就坐咗喺我家姐個 garden 裏面，跟住我就自己諗下啊，其實真係好多嘢係冇辦法去控制，咁、mm. 就慢慢去諗翻下自己嘅步伐係應該去點樣行啦， mm. 有邊一樣嘢係我以前做咗係、mm. 好㗎，對我有益㗎，對我冇益㗎嘅一樣嘢啦，同埋我自己行到去邊啊， mm. 我係 become 緊一個乜嘢嘅 artist 啊，係咪我以前想成為嘅一種 artist 咧？咁我就諗好多嘢之後，我就翻去個根本啦，即係翻去啊，其實我想做音樂嗰個初衷，其實都係因為音樂。曾經我都是因為一些人的音樂令到我可能上班放工的時間過得開心一點、嗯、我會聽完一首歌之後才入公司、啊、即是我覺得這些這樣小小小小的以前的動作反而對我來說現在是很大 impact、嗯、我就發覺咦，是不是有時候 social media 太多資訊、啊、令到我覺得很混亂、啊嗯、我好像忽略了這些感受呢、嗯、所以我就回去、自己根本就是 focus 在創作，就是最 raw 的一件事。 Okay. 所以真的、就是、做創作的最難就是你的 self-discipline。 是。 是啊，同埋真的話，啲人話創作其實係一個真係了解自己嘅過程。咁你頭先講嗰個 point 就其實就真係你點樣去到自處？你覺得你係一個咩人？你點樣 create 自己咁樣？ 係啊，冇錯。係啊，同埋我覺得真係會 appreciate 即係身邊所有嘅人去幫我做呢張碟，我由 tonight 開始諗翻起曬，所以有一日我喺度睇翻好多 making of， 因為我冇 post 過任何 MV 嘅 making of， 咁我就睇翻好多 making of， 哇！其實真係唔少嘢，其實我遇到嗰啲人都幾即係好 crazy enough 同我 finish 一樣嘢，同埋每一次個導演我遇到嘅導演都係抛一啲好 artistic、好 creative、好黐線嘅 idea 出嚟，即係邊有一個導演會即係飛去歐洲揾景，跟住要拍四日咁樣個 MV 好少噶啦，而家即係唔係為 any financial benefit 嘅話，係咪？即係純粹真係愛藝術咯，係啊。咁好幸運喺呢張碟裏邊，包括我嗰、那個。stylist 啦 ，Anson 啦，佢幫我設計成張碟嘅所有嘅構思咁樣啦。大家見到好多相，好靚咁樣，好粉系咁樣啦。咁其實，但係佢係啱啱做完手術喺張病床裏面、一擘大眼就話：我要 take 呢個 project， 跟住就喺度構思成件事啊，line up 成件事啊，跟住就翻去醫院洗傷口，跟住。on break 嘅時候嚟同我開會啊，即係好多你會覺得啊唔需要咁樣做噶嘛，好多人，但係就係遇到呢啲人同我即係成就成件事啦，所以就算佢而家成個新碟嗰個構思、 yeah. 都係喺好粉色、好 colourful 咁樣啦，咁係個主題係水嘅，即係 water， 因為我就係同佢講話我覺得好多時候喺創作個階段裏面呢、嗯、對我嚟講，我好似作到一首自己覺得好聽嘅歌呢、嗯、那個喜悦都係得我自己一個人發生，即係喺一個空間裏面。咁所以佢就話咁、哦、其實好似你 you are having fun alone， 即係好似你自己嘅一個 alone party 咁樣。跟住佢就話我覺得我好外星人啊所以佢就設計咗呢個 set 係好似外星人，好了無人煙，但係你又好似好色彩繽紛 ，having a lot of fun， 跟住又好似一個唔係屬於地球嘅一個人咁樣，咁佢就諗咗呢個 concept 做咗呢一張碟。 記住這刻細節與感覺，直到100歲，在腦海中你面容以及眼神握不碎。你抱我那反应融入我的积水，到消失知觉随你再进退。I will always 场地时辰颜色跟气温够我记低最重要是谁有你有了所需 Tonight 这一晚活得短而无限恋爱你爱你多么渺小自然 但嗱，雖然話係你自己好 enjoy， 即係寫到一首好精彩嘅歌嘅時候，嗰種嘅 joy 啦咁樣樣。咁但係譬如一首歌出 publish 咗之後，其實係 up to 其他所有人佢可以有 comment 咁樣噶嘛。嗰樣嘢會唔會左右到你對嗰首歌嘅觀感噶？ 其實我又好需要，因為我好少睇 comments 嘅，因為我覺得即係人非草木，你一定會有一啲負評，你覺得點解、你唔 understand 我做緊乜嘢？即係唔係咁嘅，唔係咁嘅，但係 you know， 即係你有陣時做一啲歌出嚟，或者你做創作，就係好赤裸將自己嘅一啲感受讲出嚟咁样，咁但系其实 comment 我尽量唔睇嘅，系啊，我就通常完咗一首歌，我就谂下一个嘅 idea 系点样咧，即系呢一个系我有少少 block 咗自己嘅视线嘅，我净系 focus 喺音乐咯，因为我知道呢一样嘢系我能够做得最好噶嘛，系啊，但系你话哦 handle 情绪嗰、那个，我觉得系仲系。學習緊嘅階段嘅自己，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每個 artist 必經嘅一樣嘢啦，係先。 OK， 啱咪保持翻個距離，係可以即係 be true to yourself。more 係呢個真嘅，但係嗱，我頭先講咗，即係因為你張碟，佢或者你不嬲都係啦，你會邀請好多唔同嘅編曲人，睇下用點樣去 shape 到你嗰首歌，帶到一個嘅 picture 出嚟啦。嗱，張碟入邊咧，你自己都有編曲嘅，咁但係都係 demo version 啦。但係我想問你，會唔會有一個目標就係、嚟緊可能多啲歌係自己做埋係 studio version 嘅一個嘅 arranger 咁樣咧？ 我覺得未必會嘅，因為我其實最有興趣嘅地方唔係喺個編曲嗰度，我最有興趣係寫個 melody。點解今張碟裏面會寫擺咗 Wonderful You 呢一首歌裏面呢？係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 demo 嚟嘅，即係呢個 demo 係我由麥花臣開始開 show 啦，去到可能去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城市去開 show 啦，但我都發覺啲人會識唱呢首 demo 咯。咁而我覺得，挺得意的，因為這一樣東西是最 raw 最赤裸，我只是在我的睡房裡面錄的一首歌來的嘛，是但是人會去跟你一起有共鳴，而是跟你一起唱這首歌，我覺得是很特別啦，所以我覺得這一首歌是值得放在這隻碟裡面，因為好像我跟歌迷中間的一個 connection， 即是for他們，所以我才放這個 demo 在裡面。 I never knew when the clock stopped and I'm looking at you I never thought I'd miss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I thought that I knewI never knew I should have known something wouldn't be true Baby, you know that I'm so into you More than I know I should do So why should we wait And I should beFor someone new, even though that it wasn't you, but I know that it's wonderful, incredible, baby, irrational. I never knew it was obsessional, and I never knew it was with you, baby. If it's just wonderful. 家就聽完你呢張碟嘅時候，咁當然就會問啦。譬如你寫咗一首好嘅歌，你都會諗，咦？咁我下一個 idea 係點咧？咁所以我哋就一定會問，咁你下一個 idea 係點咧？ 下一張碟啊！而家已經寫緊，有寫緊一啲下張碟嘅一啲 material 嘅，但係喺度試驗當中啦。當、yeah. 我嘗試去寫一啲自己唔係好 confident 嘅嘢啦，咁、okay. 就有好多嘅 criticism 啦，即係 from 我嘅 producer 啦。但係就我覺得反而喺呢張碟裏面學得最多咧，即係雖然唔係自己最有興趣，但係學得最多係編曲裏面嗰啲聲啊，因為我學識咗點樣同啲編曲人溝通裏面嘅聲咧，你真係要講到好 specific， 同埋揾到一啲 reference， 喂，我要一個鼓嘅聲啊，大概係成個 arrangement， 我要呢個鼓嘅聲，嗰、那個嘅 strings， 呢個吉他嗰啲聲啊，講緊淨係唔係嗰啲 melody line， 咁樣溝通先至講到咯。原來咁，我覺得其實係書文 push forward 我少少嘅，係啊，因為以前可能佢會 take care of 編曲比較多啦，今次佢俾我去 involve 好多。編曲上啦 ，mixing 上面嘅嘢啦，甚至乎揀 mastering 嘅時候，佢會唔話俾我聽佢自己心目中覺得邊個好聽啲咯？佢會永遠都問我，你會覺得邊個好聽啲啊？咁想睇下我哋嘅默契或者聽嘅嘢係咪相似嘅？咁我覺得我有陣時係好忙好忙啦，忙完之後我再翻去做 mixing， 我考第15個 mixing 啦已經咁啊！咁我每一次好似寫 essay 咁樣嘅，寫好大篇嘢， 有咁多嘢寫，關於個 mixing 又可以。 是啊是啊 ，at least 我哋每次 mixing 都 at least 写咁多字嘅，即系要 即几百字咁样 样。系啊，好 specific 讲嘅。 About 譬如你觉得一分零一秒去到一分零三秒嗰度，边条和音大啲啊？边条细啲啊？个音可唔可以尖啲啊？扁啲啊？肥啲啊？个编曲上面 instrument 啊，好多好多嘢分拆出嚟嘅，但系其实争少少都争好远嘅。咁所以我哋每一次都做10個至15個，有陣時去到凌晨兩三點會瞓著咗，然後書文就會 test， 喂，聽埋先，跟住又瞓醒，跟住繼續聽，又打 essay 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唔會覺得啊，點解我要做呢樣嘢？我覺得係好開心，我學到一啲嘢咯喺佢身上，即係好似 another training 咁樣。 OK， 咁同埋。反而喺編曲上最難去拿捏咧，係 Matt 咯 ，Matt 呢一首歌，因為我好少做一啲咁 electronic 嘅快歌。咁嗰陣時因為演唱會又想有一首快歌嘅編曲咧，究竟跟住我就發覺哇，快歌嘅 category 實在太多啦。亦都你好 specifically 要邊種快歌咧，你要好表達到咯。咁亦都係我覺得最困難課，我係要去拆嗰啲。編曲出嚟話俾佢哋聽係咩聲咯，咁我就周圍去揾，周圍去揾，即係有成千上萬首歌，你未必揾到噶嘛，嗰個 exactly 你自己心目中嗰個聲。咁啊，試咗一個東歐嘅編曲人啦，本身一個東歐嘅女仔幫我編嘅，咁就編到好東歐嘅 DJ 啊，咁你人哋又冇錯嘅喎，而家咁但係又唔係我自己想要嗰啲嘢喎，咁就最後就翻翻嚟揾翻阿天媽去編翻呢一首歌咯，係啊。 OK， 咁但係去到你係到幾時覺得，咦？不如我哋融合多一個 Matt 嘅 remix 嘅版本啦，因為都幾唔同嘅喎，成個 feel 都 係啊。我啱啱係嗰陣時喺澳洲翻嚟啦，咁佢哋就話。Matt 想做一個快嘅 remix 版， 即係動之動之動之嗰啲， 係啦。咁我就覺得，我之前 3AM 小問題做咗啦，80，不如做一個remix 版啦，唔做一個 remix 版啦，就將呢首歌變咗做 R&B 啊。咁揾咗 Ghost Style 合作啦。其實我覺得因為呢一首歌係即係快歌嚟講係比較 melodic 嘅一首歌嚟嘅，即係比較多 melody。平時快歌唔會咁多 melody 嘅，好多都。咁我覺得呢首歌其實可以變慢歌嘅，或者係變一首 acoustic 歌又得，所以我想去將呢一首歌變做 R&B 咯，再揾 Ghost Style 合作，因為我覺得係 possibly 係好聽嘅咯，係啊。 OK， 係因為出到嚟真係兩，你淨同我講係兩個 feel 嚟嘅，完全 係 remake， 係 remake 嘅。係 啊。 咁同埋你就睇到嗰個編曲型嘅重要性咯，即係你一個唔同嘅編曲，但係你同一個嘅 melody 同一件事係就係兩首歌嚟嘅啦，根本上。 完全是啊，咁同埋我發覺即係，所以其實我今張碟裏面 印嘅歌詞啊 ，credit 啊，係一版一版字咁樣印出嚟，因為我好想呢一個 design 咧係好似一本故事書咁樣嘅形式啊，我好想啲人再睇啲歌詞啊，因為我覺得好多嘅歌詞我自己十分之喜歡，亦都好覺得好值得去細味咯，係。我見到你睇緊一份我填嘅歌詞，好驚 因為平時講開 Edgar 填嘅歌詞，你都覺得英文字，但係因為入邊有一首係空手而來嘅 demo Love Story Two， 佢填華語喎，中文詞。 呢個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填嘅，我少女心事嚟嘅。咁啊，係咯。 好好，冇咩讲，系咯，自己听啦。 系啊，比较少啲嘅作品啦。 喂，但系真系我喜欢就系有一种系真系到而家会坚持系出大碟啦，因为真系越嚟越罕见噶啦呢一样嘢。系啊，CD 机都唔系好多人有啦，系咪先？咁所以真系一个系你支持嗰个歌手系你同乐迷之间有一个 collectibles 嚟噶，我觉得 系，同埋攞上手系真系属于你自己嗰个感觉系。好唔同 咯，咁而家就我哋就繼續係聽住你呢一張啦 ，So Called Love Songs 呢一張嘅專輯啦。咁就睇下應該去到下年嘅時候，睇下頭先你話啊，又會試一啲新啲嘅 element 挑戰一下自己嘅時候，咁到底 Edgar 嗰個嘅 soundscape 又係點樣嘅咧？咁就睇下下年嘅咯喎。 好多謝， 係啦。咁啊，呢個時候我哋聽下空手而來啊嘛。 唔係啊 ，So Called Love Songs。 OK，Thank you， 我幫你 plug 埋歌。 好，今日多謝 Edgar，Thank you，Thank you。 兩個也太易被騙，你說兩個都充滿優點。一些假希望霸占，他跟他因你挂牵，拖拖拉拉留在交叉点，太可怜。你两眼看着混战，扮做受害人行骗，两个都爱，三个人冒险。 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和新加坡就建立双边航空旅游气泡达成原则性协议， 安排包括旅客需要接受两地互认的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并且呈阴性结果，旅客需要乘搭特定航班等。至于要持有多少时间之内的检测结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具体细节要由卫生当局讨论。一般会以72小时为界线。他说旅客取得阴性结果之后就可以向航空公司买机票。到步的时候，双方港口卫生当局保留再做检测的权利。相关费用由旅客自行承担。邱腾华又说，由6月开始先后同大约11个国家商讨旅游气泡安排，台湾不在名单之内。被問到點解唔同台灣商討，佢話同任何地方商討嘅時候，可能係香港採取主動，亦都可能係對方主動，最重要係兩邊都有意願。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嘅調查發現，如果政府冇第三輪保就業計劃，超過八成旅行社表示一定要裁員，或者好大機會要裁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明白旅游业面对很大压力，但是要取得平衡。旅发局早前推出防疫指引，包括增加清洁消毒等。在疫情短期内不会有突破的情况之下，所有行业的防疫工作都应该做得更多。他又说，单靠政府的补助难以长远维持每个行业的生存空间，业界要同时找出平衡防疫和营运之间的道路。强调政府已经预留超过17亿元支持旅游业界。涉及未获批准举行集会而参加今年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的一批人士，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部分被告包括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和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出庭应讯。李卓人在开庭之前说，即使有香港国安法，明年依然会坚持燃点烛光和悼念六四，强调港人有权谴责屠城和专政。26名被告包括支联会常委、一批民主派人士和黎智英等，分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或者举办未经批准集结等的罪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美国设立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完全是政治操弄，中国一贯反对，亦都从未承认。赵立坚说，美国敢做目的是干涉内政，破坏西藏发展稳定，敦促美方停止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他强调中方将会采取一切措施捍卫自身利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表示，将会委任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兼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将会负责促进北京和西藏达赖喇嘛对话。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8点，跌508点，总成交金额130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4点，系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2蚊，跌21.5；阿里巴巴284.8，跌12.8；美团点评265蚊，跌13.4；小米集团22.45，跌8毫；中国平安82.7，冇升跌。比亚迪股份134.3，跌2毫。 建設銀行五個兩毫六跌四仙，盈富基金二十四個九跌五毫二，港交所362元跌十一元，吉利汽車16.7跌四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27，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9，人民幣6.732。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7点，跌119点。港金现价报17,5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41美元，卖出1,89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去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隧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现在港岛过去九龙的东行龙尾已经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那段都是多车的，龙尾接近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纪元。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排到去盛和道近盛和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龙尾海丰园。另外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宜顺街是挤塞的，龙尾在东区走廊近张振兴伉俪书院。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那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挤塞，龙尾近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在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那里都还是比较多车缓慢的，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继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翻嚟下午四点四十分嘅骚动音乐，第一首歌拣嚟啊！2020年陈奕迅全新嘅广东歌作品。 同意着土一边，让你没法一边踮起脚尖。雾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了吗？哪知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你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见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涵。 作曲编曲有林家谦，填词有 Oscar， 监制有陈奕迅、林家谦。陈奕迅2020年全新广东歌作品，歌曲名称《自明日的舞》，用舞蹈去比喻一段人生。坎坷的旅途要用心中充满希望的旋律，你一起跳呢一只舞啊！《自明日的舞》之后，我哋一起再继续 Go with the flow。第二首是很类似的心态。简历有周国贤作品。 在昨天未够入世，就努力配合满足身边所有事和物。但有天被判断说是我在凡事太懂得设计。Yeah, yeah, 本想证明可越过绝壁，谁想到底一步已经出错，不想再虚等，等拯救发生，生于这炼狱要勇敢，荣耀也好，颓败也好，前路要一一亲身去探讨，结果将会美丽或者 no no， 留在这你这刻。沿路世上身边的美好， 在这天认识自己，忘却自幼被强迫吸收每一套罪和罚，何故不认识自己，谁又能裁定我的丑与美、当此际前景渐干烦嚣，谁得胜已不重要，想改变失伤，先把谈内向，观望无奈在哪理想，荣耀也好，颓败也好，前路要一一亲身去征讨，结果将会美丽或者 oh no， 临终这你这刻，沿路细想身边的你好，天塌下也未尝没法修补，逆境总有，爱埋藏于焦土，无犯禁没判心来判别个观点，感觉黑 阿琼好鍾意嘅一首周国贤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Go with the flow， 都系想话俾你听，坎坷嘅人生，记得心中要有一首希望嘅旋律。之后话俾你听，旋律除咗代表希望之外，都代表灵魂。简历有 Hebe 田福恩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或是一首歌》。这个旋律呢 ，Hebe 话代表紧就系佢自己嘅灵魂嚟，而歌词亦都系佢灵魂当中嘅精神所在。专辑名称叫做《无人知晓》，而 Hebe 咧就话成张专辑当中啊，最贴近自己灵魂嘅一首歌，就系呢一首《或是一首歌》。曲 曲池边咧都揾嚟台湾一支嘅独立乐队 Take a Joint 嚟帮手啊！呢种慵懒啦，轻松嘅状态，的而且确都系我哋认识嘅佢嚟。田福音乐作品，继续都是讲一首歌，先是有或是一首歌之后有林宥嘉作品。 为什么觉得痛，这是所谓的想念还是坠落，一旦真正过的梦幻灭以后，人剩下什么？为什么觉得累？每一刻的曾经都值得纪念。原来如果更多更多的，只是心更难受。如果我变成一首歌，我会在你身后不停地唱着，日以继夜的守候，祈祷你会汹涌支撑，这就是我的温柔。如果我变成一首歌，我会在你身后不停地唱着。故事已不能重读，能不能重新写过？多希望你开口我唱这歌。 Hippie 田福音或是一首歌之后，有林宥嘉作品。 每刻的曾经都值得纪念。 如果我变成一首歌， 原来如果不能更多更多的，是心更难舍。如果我变成一首歌，我会在你身后不停地唱着，日以继夜的守候，这就是我。 代表了一个歌手的灵魂的话，前后两首作品《Hippie 田福音》和之后林宥嘉的这首作品。 多希望你和我唱完这首歌。 如果我变成一首歌，我想大家都感受到完全不同的两种灵魂。最后都是今日首播的一首作品，简直有杨丞琳 featuring 黄心凌最新推出的这一首歌，曲名称《女孩们》，可爱教主加甜心教主。 完美就是个折磨人的念头，想在他耳边说先行吧恶魔，我们身体里有一座皇宫，为成却过分雕琢。Lady 写影视 Lady 对不起，灵魂是谁做的，谁下了标记，胸围与胸襟他乱伸了，最廉价的那种。女孩们加油，为何你呀加油，这世界是谁装狂外的，为什么你开头还要收拾善后，这世界是谁在担待，请你自爱用自己爱，自由自在身为女孩，请自爱除了小秘密，那甜言蜜语是要你相信，天下为公，同工不同酬。秘密，却懂得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女孩们。